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的国际广播网、新闻网、环球网、日本共同通讯社、塞内加尔的人民报、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德国反敌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转变成为我国养殖场样板标准的平壤养鳖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登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中等学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接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使一行的消息。俄罗斯的报纸《为了人民政权》、远东耶罗佩网讯社、阿穆尔新闻网、马里广播电台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上述网站还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